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要一起分享的这场约会和美丽的法国有关。位于法国南部的蓝色海岸地区，阳光灿烂，气候宜人，长达115公里的蔚蓝色海岸线更是让这个地区充满了浪漫的气息。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场约会就是一场充满了法式风情的音乐会。这场以蓝色海岸为主题的音乐会当中，吕嘉将携手范克莱本国际钢琴比赛水晶大奖得主钢琴演奏家陈萨以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和大家一起品味三位法兰西作曲家的名作。那这场约会的现场导赏主持人是蔡子，导赏嘉宾是指挥家吕嘉，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张嘉玲教授。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大剧院线上系列演出，我是本期导赏的主持人蔡子。今天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场导赏的也是这场音乐会的主角哈。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指挥家，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音乐总监吕嘉先生，欢迎李指。 大家好，大家好。 以及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嘉玲先生，欢迎两位啊。 哎，朋友们，大家好。 咱们今天晚上这个蓝色海岸音乐会具有法式风情，所以要特别请李指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场音乐会大致的一个风格和它的主题特点。 我呢，其实是一直是特别喜欢，两个大类的一个作品，德奥的作品和法国的作品。但是呢，法国作品其实在中国，在亚洲都演的很少，不多。因为法国印象派作品或者什么样作品，你的耳朵不好，你自己没有要求的话，出来东西是杂乱无章的。它是叫很惊喜的东西在里面。 它主要是讲究。 我们就拿那个拉威尔来举例吧。拉威尔那个鹅妈妈， 对， 它是再简单不过，它是剪剪剪又剪，就像毕加索那画牛，他原来是画了一个完整的牛，最后画要20笔，最后10笔画出来，最后5笔画出来，最后2笔画出来，这个就是拉威尔，就是再剪到最后。 他的灵感是取自于这个德国吧。很有名很经典的一个儿童故事，叫什么鹅妈妈故事集，然后它里面会有一些比如睡美人啊等等等等哈，它其实就是写给孩子的，对吗？ 对，他那个一个朋友的孩子嘛，朋友俩孩子，一个反正都是5、6岁10来岁的孩子，给四手联弹， 他好像原来期待这俩孩子能弹，结果等了2年这俩孩子还弹不下来，怎么办呢？就重新找了另外两个孩子，那俩孩子好像据记载当时首演的时候12岁，12岁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1年之后，拉威尔给他配了器，就变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管弦乐队版，它也是为芭蕾舞剧所做的配乐了。 是。好，今天我们听到的，即将要听到的，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这个演绎，一定会有他的心意和他的创意。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大家可以好好的、仔细的去聆听一下这首作品。 国家大剧院今天听到的这场音乐会呢，是在8月28号国家大剧院的一场线上音乐会《蓝色海岸》。那在音乐会的开篇就是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它延续了拉威尔音乐创作的惯例，先写钢琴版，后改编管弦乐版。但是呢，作曲家无与伦比的配器技法真的是让人察觉不到任何遗址的痕迹，前提就是作为诠释者的乐团能够以高度均衡的声部实力和底色一致的音响质感，让作品多为立体。 Thank you. 蓝色海岸，这场约会有人评论说是巴黎的情调，外省的淳朴，还有海岸的旖旎，古高卢的气质。的确，从拉威尔充满了梦幻童趣的《鹅妈妈》的组曲，再到圣桑恢宏壮丽、大气守正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再到德彪西飘忽朦胧的牧神午后前奏曲和大海，法兰西的独特气质，还有宝贵的艺术遗产，在这里也得到了全面的展现。此刻听到的是拉威尔《鹅妈妈》的末乐章鲜圆壮丽的终曲，指挥家吕嘉驾驭乐团以稳健的速度、丰沛的层次，营造出旭日升腾、长虹飞瀑般的动人的效果。而铜管乐也是在强奏之后，仍然能够持续长音当中做出幅度一致的渐弱和淡出，留下弦乐在最后一小节当中余音般回荡在音乐厅的空间内，妙不可言。 国家大剧院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蓝色海岸音乐会，艺术家们呈现了拉威尔、圣桑、德彪西三位法国作曲家的核心曲目。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这场音乐会当中由钢琴家陈萨单刚独奏的圣桑 G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稍微等待一下，我是王卓，马上回来。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虎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庆、薛浩银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荣耀换新，共襄未来。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大家好，我是陈萨。一会儿我将会和吕嘉指挥和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起为大家带来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那这首协奏曲可以说是钢琴家们的曲库里最为常见和最经常被演奏的，非常具有代表性。那这首作品呢，其实写得非常严谨的一个结构，但是有趣的是第一乐章是带着大量篇幅的钢琴独奏的一个华彩乐段。从比较具有巴赫的风格开始，直到激流勇进。然后第二乐章是一个 scherzo 协序曲，写得非常的精致，有着圣桑独有的一种机敏。第三乐章是一个非常热烈的舞蹈，甚至起源于非常早时期的意大利，然后大家是在户外跺着脚，然后演奏着乐器，一直不停地跳舞，然后直到这个作品的最后一个音，所以大家听听看，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回到国家大剧院今天的第二时段，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场音乐会也是在今年的8月28号晚上国家大剧院的一场线上演出。这场名为《蓝色海岸》的音乐会，艺术家当中呈现了拉威尔、圣桑、德彪西三位法国作曲家的核心曲目。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钢琴家陈萨的寄语，那也就是在这场演出当中由钢琴家陈萨担任独奏的圣桑G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而现场的演出就在耳边。 张教授啊，给我们带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曲子哈。 这个曲子的由来啊，我们得回到他的那所在的那个时代。比方说在今天我们无论是 recital 还是 concert， 就是无论是独奏会还是大型音乐会，我们的曲目内容啊都是以经典作品为主，就都是历史上的经典作品为主，偶尔会放一两个演奏家自己写的曲子。可是在圣桑那个时代，其实就是从巴洛克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那个时候的音乐会的曲目跟现在正相反，就是演奏家们是以演奏自己的作品为主，偶尔放几个别人的 经典 的作品。对，比如那个时候像 Liszt 像肖邦，包括像贝多芬、帕格尼尼，就这些大演奏家大作曲家，他们的音乐会以演自己的作品为主，偶尔弹一两个别人的作品，换句话说他都是为自己的演奏而做的，所以他的这些作品当中都融入了自己演奏的风格。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听到的这个第二协奏曲呢，稍稍有点例外，就是他有一个违约者，他的这个违约者呢也是当时的一个钢琴巨星了，就是安东·鲁宾斯坦，这个是俄罗斯音乐的开创者之一，也是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创始人了。当时这个安东·鲁宾斯坦呢在巴黎作为一个钢琴家已经是很红了，就是他已经完全确立自己钢琴家的位置。然后这个演奏家红到那个份上啊，这个吕芷可能有体会，就是很多演奏家到了一定份上之后，他就想过把指挥瘾。 哎，懂。 就这个 此刻， 对，就比方说像巴伦博影大钢琴家，这是很成功的例子，像阿什肯纳吉，也有不成功的，像大卫奥斯特拉赫，就是他也指挥，但是还有 Domingo 啊，这 Domingo 这都是大演奏家、大歌唱家，到一定层次，他觉得无法满足了，他想搞指挥了。安东·鲁宾斯坦当时就有这想法。他钢琴弹到一定份上之后，他说我想弄把指挥，就请他的这个好朋友圣桑呢说你写个协奏曲，但是呢你弹我挥。那么圣桑就在二十天之内就把这个协奏曲写好了。 我听说排练的时间也很短。 也很短，因为两个大师嘛，两个大师，然后所以圣桑自己弹， 对， 所以这部协奏曲当时首演就是安东·鲁宾斯坦指挥，圣桑自己弹的钢琴。 那个圣桑还有一个特点，他是个所谓的天才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写得很快，像莫扎特一样， 莫 扎特最后三个交响曲，他就是两个月写成的啊。对，他这个是我身上就是他这个乐思泉涌啊。 但是你就从他写的这个作品当中啊，我们弹琴的人就能感受到，首先他的手指一定是太灵活了，就是否则他没法这么写，充分利用了这个键盘的宽度，就是从上跑到下，从下跑到上。还有就是他也是法兰西音乐的一个风格，他并不太追求火爆，他不追求音响的爆棚，他不像拉赫曼尼诺夫喜欢耍肌肉，他是用一种色彩感的变化去表现音乐。所以这也是后来德彪西是他徒孙，是弗列的学生，弗列是圣桑的学生，所以也是一种传承。而且你就能想象圣桑本人的演奏一定是非常协调和松弛的，否则弹不了， 灵动优雅， 对， 这种 毫不费力的那种很轻松的感觉， 信手拈来，就是这种感觉。 天才音乐家都是这样的哈， 也是练出来的。那从小他练得很狠的。 这个，你如果没这个练不到位，你的天分也没人知道。 是， 勤奋是前提，但是最后那一下可能是天赋吧。 对。 Thank you.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的这个音乐会的编排也很有意思，也很用心，就他会用这样的曲目放在这里面，让大家体会那种好像跟传统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而且我们知道这次的演绎请到了钢琴家陈萨哈， 嗯， 和咱们的乐团还有您一起来这样的合作，我觉得一定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您应该也很期待。 对啊，对，因为跟陈萨在一起呢，经常演的是什么肖邦啊、莫扎特啊、贝多芬呐，哎，这次呢第一次跟他演法国作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陈萨弹的其实很灵动，陈萨他那个整个的演奏风格，其实跟圣桑这种协奏曲呢，还是很匹配的。 我跟陈萨老师虽然不熟，但我们在微博上互相关注。 嗯，网友， 你看他发的那些微博，非常文艺的一个知识女性的那个。而且我听他弹过德彪西的全套的前奏曲，我特别的喜欢，所以我相信他弹圣桑应该是非常合适的。 由钢琴家陈萨担纲独奏的圣桑 G 小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就在耳边。那从各个角度来衡量，迎来逝世百年纪念的圣桑，它独有的艺术价值在今天应该说被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圣桑有着令李斯特赞叹不已的键盘的技巧，深度融合德奥创作技法，还有法国艺术底蕴的音乐语言，在这部钢琴协奏曲当中都呈现得淋漓尽致。 Thank you. 钢琴独奏与炫目的跑动穿梭呼应，圣桑的作曲技法和音乐审美使他不会不加克制地设定那种混沌喧闹的音响禁忌。陈萨和乐团以那种敏锐默契的合作意识，自始至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对话的层次，让潇洒的音符游戏变得更加的巧妙。 Thank you.